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各位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我是主持人孙岩，大家可以关注新浪主持人孙岩的微博，在微博中给我留言。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每天22点收听，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思妍你好。 有女生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在这个爱情当中啊，就是在伴侣关系当中，在恋爱关系当中、爱情关系当中啊，是不是谁把爱表达得更充分，也就是说经常说爱是爱，是不是谁就会输了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呀、看这个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里边哈，他说最后一幕呢，这个皇后呢就问这个魏璎珞哈，咱们说的这个情节，也许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有一部分朋友看过电视剧的朋友是懂的哈，也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不大懂的哈。大概的介绍一下，就是皇后好像这一生。虽然他非常非常爱这个皇帝，也表达了很多爱，什么给皇帝做什么鞋子啊，给皇帝这个关心皇帝的生活起居啊，但是好像皇帝最后爱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位魏璎珞，是吧？那么在最后一幕当中呢，这个皇后啊，好像就问了说，同样是一往情深，那为什么你就得到了他的爱，我就没有得到他的爱？说这个当时魏璎珞有一个动作，就是告诉他这个既是一往情深，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啊？大概意思就是说爱，别那么常常挂在嘴上，常常表达出来吧。然后这位女生呢就问我们啊，她说这个我也一直在想哈，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男朋友，我特别的关心他，特别的关爱他的生活起居，他平时特别的忙，那我呢，比如说我妈要是做了饺子我就一定要让我妈做她爱吃的馅儿，然后不管多晚我都会从我们家打车给她送过去，从我们家到他们家即便是打车的话我也要走将近半个小时呢，而且平时我去他那儿，他的什么衣服啊、裤子啊，我都会帮他洗干净，帮他把家里收拾干净，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最后还是没有爱我，而是他喜欢上了别人，喜欢上了他们那儿新来的一个小女生，什么都不会做的一个小孩儿，我就特别的生气。然后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有点像那个皇后的角色，什么事情都替他操心。我们俩在一起2年多的时间了，我一直觉得我对他 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用心。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会不耐烦，有的时候我管着他，他也会说你别管我那么多。有的时候啊，我替他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甚至从他那儿回到家里了，我突然想起来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我会给他打电话，再告诉他，叮嘱他，告诉他冰箱里有什么，告诉他明天早上吃什么等等，这些事情他都挺不耐烦的。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以后再爱一个人就不能够再这样表达了？爱一个人是不是还是应该稍稍的收敛一点，比如说不要让他觉得你那么爱他，那么关心他，是不是男人都是这样的？你越爱他越关心他，他越不珍惜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能从你的那个留言里面感受到你确实挺爱你的男朋友，但是呢，其实爱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打个比方说哈，我们爱一个人，你想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爱，你可能至少你要用到三种哈，或者五种。可是呢，如果你反反复复的只用这一种方式来表达爱，可能会让对方感到挺厌烦的。就会觉得你像妈妈一样关心着他的生活，操心着他的生活，却没有过像女朋友或者像爱人一样去跟他有一些心灵的共振啊，或者说你有没有真正的去进入他的内心，去了解他想要什么样的一种形式的爱呢？所以男朋友对你表达他关心的时候，他那么的烦躁，极有可能他理解的爱跟你理解的爱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能去了解对方理解的爱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延禧攻略哈，他就是很关心说，那是不是爱一个人就不要说那么多哈。那我只能说，这种你爱一个人但是却很少说，仅仅适用于延禧攻略里面的皇帝那样那一种人。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电视剧里面呢，这个皇帝虽然他是一个男人，但他首先是一个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太多了。 他得到了太多的爱， 对， 得到了太多的关心，他的衣食住行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操心。 是的， 我也记得里边有个情节，我记得好像一开始，皇后那时候在自己的宫里边给这个皇帝是做鞋吧，还是做鞋垫儿啊？我忘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这个拿过去以后，皇帝就说，其实那不是有他们把专门做这些。他们的这个穿着啊，这样专门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有什么什么仿作哈。那皇后还为什么要操这种心呢？ 是的， 是吧？就是其实他这些东西并不缺， 对 啊，也确实有专人供给。 是 的，那么他就是觉得，他说皇后多此，那时候还不是皇后呢，也就是个妃子哈。他就觉得这个贤妃多此一举，他当时就是有这种表达哈。 是的，因为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想要什么，或者他还没有说出口，别人就已经主动给他了。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缺什么呢？他缺一个真正的玩伴儿。可以有人把他当成是一个普通人。他也会肚子饿。他也会想上厕所。他有一些普通人都有的喜怒哀乐。然后一些恐惧，一些担心。那魏璎珞刚好就是他非常聪明，他知道皇帝就缺这个。所以他才会跟皇帝，他没有把他当成皇帝哈，跟他谈了一场普通男女才会有的恋爱。 对，也会有小心眼儿，也会这个激怒他， 对， 也会两个人生气，这个相互之间吃醋都会有。 对， 所以他真是把对方当做普通人了。 是的， 就是当做你就是我的男友。对吧？你就是我的这个男人，所以我们两个人这样很平等的关系啊。 对，是的， 包括肢体的语言啊，包括这个和皇上在一起两个人的这种眉目之间啊，都是相互之间，不像别的女人那样低眉顺眼，所以她就会带来新鲜感，对吗？ 对，是的。然后我在看那个剧的时候，我曾经揣摩过那个皇帝的感觉哈，因为对于他来说，爱呀，什么崇拜呀，欣赏啊，都是不值钱的，因为他已得到太多了。可是魏璎珞那个女人竟然让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嫉妒。 什么叫做被抛弃的恐惧，什么叫做被拒绝受挫，他已经在这个女人这里体验到了太多在以前从未有过的那些很深刻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心理体验。 所以我印象也比较深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皇上这个一直在几十集里边其实都想知道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他到底把我有没有放在心上， 对，他到底爱不爱我， 他到底爱不爱我， 是 这是普通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份情感哈。 是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理解，如果作为帝王来说他都不用去确认这一点，他所有的这个妃嫔们都是很爱他的哈。 对， 但是确实只在这一个女人那儿，他非想知道他到底在不在乎我，他到底爱不爱我，他心里到底是真的爱我呢，还是仅仅是因为我是这个帝王呢， 是 吧？ 是啊， 他非想知道这一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哈。 是的，所以我才会说那种你明明很爱他，可是不要都说出来，仅仅适合《延禧攻略》里面的那个皇帝，换一个男人这招都不管用。 哎，那为什么这个女生她问我们问题的，这是在已经我们已经不是说电视剧了，我们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为什么这个女生她会在她的男朋友那儿哈有这样的遭遇，也有其他的女生和男生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我的爱表达的很多，我的爱表达的很充分，是不是爱先说出口就输了，是不是爱说的太多了对方就不珍惜了，是不是爱表达的太充分了对方就会觉得习以为常了，那对方反而会去找那个不确定的关系，就不大能确定的那种爱呢？ 首先是当我们在谈表达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来界定什么是爱。比如说这个女孩呢跟我们谈到她是如何爱她的男朋友呢，就是为她做好吃的呀，然后给她收拾房间呀，洗衣服啊，我想这些确实是爱的表达方式哈，但只是其中一种。但是有可能哈，你男朋友并不认为爱仅仅是这些。也许他想得到的爱是你可以跟他谈心啊，可以跟他一起去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啊，包括你们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啊等等。那其实在我看来，爱是什么？爱就是你去了解对方，了解他需要什么样的爱，然后你提供给他，而不是你想当然的提供你以为的那个爱。 对，如果是你知道他想要的是哪种爱，那你们之间可能才会更长久。有些人想要的就是不断的你表达爱，因为他会有安全感。比如说有一些恋人，那他可能不停的想知道你爱我吗？你对我好，那就是你爱我。你早上给我发微信告诉我说起床了，然后你过一会儿问我你上班迟到了吗？再过一会儿问我你中午吃什么呀？再过一会儿问我你今天累吗？等等这些，那我就是觉得他爱我，因为我一天都被惦记。我如果一个小时没有接到他的微信，我就开始起急了。我真是认识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在谈恋爱中跟对方有规定，两个小时我必须接到你的微信。 哇， 如果两个小时内我没有接到你的微信，我就拉黑你。 哇， 真的是这样的啊。他会，那对方也养成习惯了，对方一定会两个小时问一句或者两个小时给他发一句我正忙我开会你好吗。就是这样的，就是从早到晚他们都是互动的。而这个女生告诉我说她只有这样收到了这样的不断的反馈，而且每天几乎下班以后两个人都必须要见面，她才觉得她是被对方爱的。所以你看她是这样的，她就是不断的需要对方表达说出来。 那比较运气好的是呢，她需要一个这样的爱的表达方式，然后她男朋友也愿意提供，那就挺好的。 对， 可是呢如果换一个女人哦，同样是这个男人这样子嘘寒问暖啊，经常问候啊，有可能那个女孩子没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她还觉得自己被打扰了觉得你怎么婆婆妈妈的好烦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对你男朋友表达爱的表达的不对或者表达的太多，真的有可能是因为你并没有了解到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对， 你只是想当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那么哈，我们怎么样 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在恋爱当中，有人就是那种付出型的人。 嗯， 一开始我和你谈恋爱了，那我就想怎么对你好，爱你吗？当然和 是什么？ 对， 嗯，你只是想当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嗯，那么哈，我们怎么样？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在恋爱当中，有人就是那种付出型的人。 嗯， 一开始我和你谈恋爱了，那我就想怎么对你好，爱你吗？当然和这个对别人就不一样了哈。 嗯， 但是我们一旦这个有所察觉哈，比如说，哎，我们这种表达的方式好像对方并不是很买账。 嗯 啊，有些人会觉得你很好，你贤惠多情啊，或者说你男生温柔体贴，那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感觉哈。但是这个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不奏效了。 嗯， 就像我们很多人说的。诶，我对他那么好，怎么一开始他还挺感激的，他还挺感动的，一开始这种爱的表达他好像很受用，但是时间长了我怎么觉得不太当回事了。我们一旦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转变？但是如果我们转变成， 嗯， 那好，我不再关心你了啊，我不再做那些细腻的事情了，可能对方是不是这个又会觉得，诶，我们之间关系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嗯 嗯， 那就不要从一个极端去到另一个极端哈。如果说你表达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对你这样的表达方式，那个反应不如以前那么积极， 嗯， 啊，不如以前那么好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并不是说你不再这样表达，而是去问问他，说，哎，我以前跟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都很开心，为什么你现在好像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你甚至很反感。其实你希望我怎么对你呢？ 嗯 嗯，其实这样去交流一下，好过你一个人在这边啊，独自揣测各种不安哈。 嗯，就是一旦我们感觉到，哎，对方好像不再受用我们表达的那些关切了， 嗯， 那我们不妨去问， 对， 可以 直接去问。 可以直接去问，这就是谈恋爱的一部分。 对， 也就是说在恋爱当中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相处的模式，是吧？ 是的，要不的话为什么我们在结婚之前谈恋爱呢？谈恋爱的时候不就是为了我了解你，也让你了解我，我们共同磨合出一些适合我们的关系发展的一些方式方法呀，然后关系的状态模式啊， 嗯， 然后为将来结婚的时候那个幸福稳定来打个基础啊。 对对对。 嗯， 嗯，所以一旦两个人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怕，我们可以去调整哈。 是的。 嗯，那不知道我们这样一番解释，这个女生是不是知道了？那么下一次再恋爱的时候，我们这个先明白对方要什么，先了解对方， 嗯， 先知道对方他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他和我在一起是为什么？ 对， 然后我们再去这个恋爱当中的一些技能再去发挥出来，那这样的话可能胜算更大一些。 嗯，是的，在这里呢，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体会啊， 嗯， 或者说是小例子。最近呢，我在跟我先生吵架，然后我就抱怨他，我觉得他对我不够好，我觉得他没有照顾好我。 嗯， 然后最后呢，他就跟我说，那要不的话你拿张纸你列下来，你觉得如果我要做些什么的话，你就觉得我照顾你了，我对你好了，你列多少条都行，你自己列吧。诶，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这样的方法 啊。哦，这方法真好。 对，那如果说比如说刚才给我们来信的这个女生哈， 嗯， 你看到你大半夜的跟你男朋友送去饺子，他好像还不领情，对不对？ 嗯， 那你也可以问问他，诶，你觉得我要是怎么做你就能感受到我对你的爱呢？你可不可以跟我写一写，让我知道一下， 嗯， 了解一下你呢？ 嗯，对对对。 嗯 啊，好，这是一个好办法。 嗯哼， 对，这也是伴侣之间交流的一个好办法。 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再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哈，这位是一位男生，他说哈，女朋友现在不在我身边，女朋友呢出国读书去了啊，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才回来呢。我们俩在他分开的时候啊， 和他分开的时候，我们两人都说好了，大家不变心，在一起。毕竟我们在这之前呢，已经好了2年了，而且双方对对方都是比较满意的那一种。所以呢，他走了这半年呢，我也是克服很多很多的障碍，争取呢能和他有更多的交流。所以我们两个人之前各种各样的交流我都觉得还挺好的，可是慢慢的就觉得他可能是在国外的生活越来越适应了，他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一些事儿，也一些人我了解的越来越少了，两个人的话呢也就没那么多了。另外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身边有其他的女生追我，其他的女生也挺好，人也不错，知道我女朋友在外面，可能觉得有机会了。这女生呢我早就认识，以前向我表达过好感，但是知道我有女朋友之后呢也就退到一边了。那现在知道我的女朋友在国外，所以呢常常找我，约了我好几次了。说实话有的时候我都动心了，是挺想和她出去的，可是又觉得对不起我女朋友。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考验我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经得住考验，所以这不跟你们说说吧。 这个确实是一个诱惑哈， 是一个诱惑哈。 不过我在想，你好像也谈到了一个关键的地方，你说女朋友出去以后一段时间以后，你们俩的交流好像比以前少了一点。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了解过哈，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你在这边感受到了其他女生的诱惑，她会不会也感受到了一些其他的诱惑呢？哈，你们要不要交流一下？就是对于这种感受到诱惑的这种压力呀，然后你多么的想要忠贞于她呀，然后你们俩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度过这段分离的时光啊？等等等等，其实是可以来交流一下的。 可是我觉得肖老师，就是很多恋人和爱人之间，他们是这样想的，比如说，你不在我身边，那么最近呢，有一个男生可能在追求我，但是这个话，我就想我自己处理，或者我自己心里边的那点各种各样的小心思哈，我要是说给你听的话，那我们之间不是，会徒增一些矛盾麻烦，你不会更不放心我吧？那如果说你那边又离我这么远，那是会徒增一些矛盾麻烦，你不会更不放心我吧？那如果说你那边又离我这么远，那你会不会增添我们俩之间的一些困扰啊？你会不会觉得不安呢？那么这话能说吗？所以很多人在这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没在对方身边，甚至我们在对方身边，如果我们的身边又这个悄悄地出现了一个追求者，还让我们心里边有一点烦乱，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选择不告诉对方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小的秘密，自己要去面对的，自己要去处理的，那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是的，我很理解哦，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哈，事实上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包括我也是一个过来人哈，我会觉得如果你是真心真诚的想要跟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以结婚为目的在一起，而且你真诚的希望你们俩的感情关系好，那么其实在这种时候，如果你感受到了他之外的一个异性的诱惑哈，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又跟他说了，难道不是在努力的构建你们关系的那个信任感吗？你想一下，如果你连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波动，你都愿意跟他来交流，然后跟他来讨论，并且尤其是你在现实层面并没有跟那个人发生任何事情，你只是在内心里面有一些波动，而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说，难道不是在向他求助吗？你们两个人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其实好过你一个人独自在那边焦躁，那边难受。 这是其一。还有其二的话，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内部是非常亲密的，也是非常安全的，你们彼此相爱，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另外一个异性来追求你，并且你还感到有一些小动心， 嗯， 难道不是在说明可能你跟你的爱人的关系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的亲密，那么的无懈可击吗？ 对对对、嗯、 所以在这种时候你是需要引发你的警惕，就是会不会你们俩的感情其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被你们忽略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才出现了一个另外一个人让你感到有一些困惑。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嗯、你跟你的爱人一起来讨论，来去检查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呢，嗯、怎样怎样啊，那会不难道不是为了让你们的关系更好，防患于未然吗？ 对对对， 嗯 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样一些状态，可是我们又知道我们和对方、嗯、我们和对方这一对儿嗯，是我们心愿当中要走下去的这一段、 嗯、 那无论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追求者啊，一些让我们内心扰动的这样一些人或者事啊，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告诉对方。 对呀、 啊，在这种讨论当中，我们也能理清楚我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对。是的，嗯，那么有一种情况是你确实可以不用跟他说、 嗯、 那就是那个人一点都不会扰动你、 嗯、 虽然他喜欢你，可是你丝毫都觉得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第二种就是你不用说的，就是其实你并没有多么爱你的这个伴侣、 嗯、 心里面总是在想着伺机而动，如果出现一个比他让你更喜欢的人、 嗯、 那你就随时可能会离开他、 嗯、 那在这种情况的话，你既然都有这样的想法了，那要不要去跟他说，嗯，然后跟他一起检查你们关系当中有没有问题，好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嗯， 那我们就知道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和对方交流吧。 对， 这也是能让我们彼此更了解，也对我们的感情更了解的一部分。 是的。 嗯，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稍后下半时段继续“今夜思雨时”。 就这样简单，你走过来。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要存在，慢慢的我已经离不开，因为我已爱上你了，没有任何原因的。如果我说爱你，能不能有宽的有一些无奈，你和我只有一个，该怎么不怕孤单？说好了我们都要勇敢，就算不小心迷路了，也能够听见你的。如果我说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哈，肖老师，我们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了长长的一个微信，当中讲述他现在的情感状态，想让我们帮他分析一下哈。他说我今年30岁了，我是比较慢热、被动、文静、内敛，有一点学生气质的女生。我给男生的印象呢是稳当、知书达理、有点可爱，挺放心做老婆的。我通过相亲认识了2位男士，括号都自称传统男人加恋爱经历少加情商低。和他们分别断断续续接触数月，过程波折又有戏剧性。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啊。他说我先在网上认识了工程师 A 先生，35岁，基本情况了解，见了一面以后我们就断联了。后来经他解释，当时家里出了点事儿，状态不好。然后亲戚介绍认识了公务员 B 先生，36岁，稳重谨慎，人品可靠，粗线条直男。从认识起接触了4个多月，挺积极的，他主动的约我每周1到2次吃饭、看电影、兜风等寻常内容。每天晚上聊微信，他给我的感觉是邻家大哥的亲切感，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让我做他女朋友之类的话，就说行，咱就好好处，也没有亲密的行为，关系呢一直不升级，甚至连我手机号都不要。有一次去兜风，他竟然在车里睡了半小时，晾我独自看风景。我觉得我们似乎不合适，但是他好像又有吸引我的特质，我都不好意思问他我们的关系，有点放不开。后来呢，他休假外出独自旅行半个月，我没耐心耗着了，然后我就断联不理他了。这时候呢， A 先生又回来找我了，我尝试接触 A， 接触2个月正准备接受他。某日他开车带我去郊外踏青，傍晚回来请我在他家附近吃完饭，他就直接把车停回了家，告诉我就近有直达公交到我家。我表面上不介意，但是心里很不舒服。之后2天假期他都没有联系我，我觉得他不绅士，言行不一，或许另有想法，也开始疏远他。这期间呢，他又得知有其他的男生对我示好，很有危机感。当我提及没送我回家那件事儿，他恍然大悟，一再道歉解释自己是无心之失，理工男，情商低，相亲经验不足。他现在追我追得很紧，告诉我他的家底儿，甚至说婚后工资都给我，送花送水果，接送上下班，想尽办法不让我有时间和别的男生接触。他承认得知竞争对手的存在很焦灼，有点非理性，但是真心可见。他很急，见我的时候呢总想有亲密举动，我很抗拒和反感，和他明确的表态想冷静考虑。他说35岁遇到理想女生太不容易了，因为一次失误就错失机会太可惜了，所以追了3个月绝不轻言放弃。我觉得他表现的有一些失真了，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否喜欢他，失去了判断力，对他的感觉很复杂，有点憋不过劲儿。 那么就在两周前，断联两个多月的 B 又约我了。我当时没想太多，感觉像老朋友一样就赴约了。在见面的时候气氛融洽，他给了我数月前旅行带回的小礼物，之后又在出差期间给我发生日红包。我生日呢是认识之初无意识告诉他的，突然感觉他似乎很有心，是心里有数的人。 A 男苦心追我，关怀备至，却从来没有问过我生日。七夕那天两个人都约我，我都推了，心好乱啊，相亲太累了，这反反复复算怎么回事呢？我潜意识会感觉和比自己大3岁以内的男孩子好沟通，和他们会有距离感，放不开，这算是代沟吗？客观上讲，两个人各有优点，是完全不同的类型，都还不错，但是这种断断续续的接触模式让我感觉节奏失调，心很累，越来越犹豫。30了，有点小焦虑，请问跟 B 这种类型的男士相处有什么建议吗？我像是他的备胎不？有必要告诉他们情敌的相互存在吗？我该怎么稳定局面，理出头绪，尽快判断出他们是否适合我，谁才适合我呢？他不知道了，所以他说你们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好纠结啊，希望能在广播节目里听到对我的答复。 嗯， 好长的哈， 是 A 和 B。 嗯 嗯，确实听他讲了很多跟他们相处的细节，但是好像漏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到底喜欢谁呢？ 嗯， 就是跟谁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更轻松愉快，有安全感，然后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嗯，听起来好像他更倾向于 B， 就是那个公务员啊。 嗯， 所以最后的时候问我们说该跟他如何相处啊。 嗯，对， 嗯， 所以嗯，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现在在判断的是谁合适自己。 嗯， 但是并没有说出他和谁在一起感觉更轻松。 对， 嗯， 是的。 那是会不会两个人都不够爱呢？ 嗯，我会能感觉到他跟这就是从他的描述里面哈，我会感觉不管是跟 A 还是跟 B 在一起，他都挺焦虑的。 嗯 嗯，都挺没有安全感的。 对， 很不安，然后总是在担心对方是不是根本就不是真心投入呀，并不是真的重视他呀，他总是有一点患得患失的。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会想到很多在相亲的女孩最容易遇到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就是你并没有真正投入到这个关系，而是在旁边观察。 嗯嗯 嗯， 一直在观察分析和思考，这个人他这么说有什么意思吗？他这么做是表达了什么什么隐含的意思吗？他到底想怎样啊？而忽略了说我想怎样，我的感觉是怎样的，我喜不喜欢他，我跟他在一起感觉快乐吗，舒服吗，安全吗，就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感觉。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想法，那其实对方也不了解你的想法。且不说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安全感，那你的这种来回患得患失，只是在观察而无法投入关系的状态，其实对方跟你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安全感的。 哦，是这样哈。 是的，因为他也会觉得好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别扭。是不自在的。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学过心理学哈。只是觉得不自在，好像隔了一层，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彼此都有这种感觉。 是的， 这个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作为观察者而造成的局面吗？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花了太多心思去观察和分析对方，而没有去关注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在相亲啊，或者说这个在想和别人恋爱关系当中，我们就变成了观察者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相当一部分的人的原因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到了比如说30岁左右哈，有一些女性就会开始 质疑自己的魅力。 嗯 啊，你会更关心对方到底喜不喜欢你。如果他喜欢你了，会让你确认说，原来我还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还是有吸引力的，哦，感觉好多了。 嗯， 所以你会才会那么在意对方对你的态度。 嗯， 而这个时候你在意他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你有多爱他， 嗯， 而是因为你希望通过他的态度证明你自己有魅力，有吸引力， 嗯， 让你对自己有一点自信心。 嗯， 所以才会那么的不自在，那么的紧张，对方跟你一起的时候也觉得别扭。 哦，是这样啊。 嗯，因为他必须要努力的向你证明你是有吸引力的， 嗯， 而不是说很自然平常的跟你在一块像朋友一样待着聊聊天，大家都会很紧张的。 通常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是发生在这种相亲的关系当中呢？ 嗯， 为什么？ 因为相亲这种形式哈， 嗯， 本来就是挺特别的。 嗯， 在古代的时候呢，是他怎么说呢，媒人在介绍的时候，男方拒绝了女方，或者女方拒绝了男方，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好， 嗯， 是吧，只是因为八字不合呀， 嗯， 或者门当户对不是很够啊， 对， 他就不会对一个人的自恋造成挫伤。 对对对。 可是现在我们在相亲的时候没有媒人那一道了， 嗯， 我们也不讲什么门当户对呀，啊，什么黄道吉日啊，八字啊， 嗯， 没有这个东西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变成，虽然你们是一对陌生的男女， 嗯， 可是你依然很害怕，如果他不喜欢你的话，好像就证明你是没有魅力的。 啊， 你不够漂亮，你不够成功啊，你可能什么身材不够好等等， 嗯， 它就会造成人们的自恋的挫伤。 嗯， 所以在相亲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顾及说，哎，面前这个人到底吸不吸引我， 嗯， 那个变成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魅力 啊，我在他那儿到底有没有魅力， 嗯，我能成功的赢得这个人对我的喜爱吗？ 嗯，对，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哈。 嗯， 前不久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到，他呢也是自尊心被挫伤了。 嗯 嗯，参加了一个相亲活动，大型的相亲活动，结果在这个相亲活动当中啊，没有几个男生找他说话的。 嗯 嗯，甚至在某一些环节设置的是这个男孩子应该和女孩子说话的环节哈，那么他坐在那儿，他都没有把男孩子等来。好不容易走过来两个男生呢，看到他以后都转去和别的女孩子，和他身边的女孩子去聊天了。 嗯， 那么他自己就觉得，这个在他跟我说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完了，这一下再也不会参加这类活动了，自己觉得自己简直是糟糕透了。当然后来我问了他哈，我说你那个，嗯，去的时候什么心态啊？他说我去的时候我自己打扮也比较合适啊，都觉得还蛮好的。我说那么后来为什么在那个场上你当时是什么样子呢？他说第一个男生不过来找我的时候，他说我太尴尬了，我就一直在低头看手机 啊， 就是整个后场后面的这个，几乎在这个相亲会上，他一直是用低头看手机来掩饰自己的内心的焦虑和尴尬的。 嗯， 那我其实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谁敢去找一个一直低头看手机的女生啊？ 对呀， 你是人家男生还会想你是在和别人在手机上在恋爱吗？在调情吗？ 嗯， 在你有别的事情要忙吗？ 对啊， 过来打扰了你，那怎么合适呢？ 是啊， 是吧？你是不是在忙工作啊？哎，别人还会觉得你蛮不协调的啊。这个本来大家都是来相亲的， 嗯， 你的眼睛、你的浑身上下应该释放出，哪个男孩来找我啊？哎，有没有我感兴趣的男生啊？啊，你应该有这种感觉。你一直埋头在那儿看手机，那别人当然不敢来找你了。 对呀，啊，别人会觉得我可不能打扰他，对吧？ 对， 还有可能觉得好像你是对他没兴趣。 对， 嗯 嗯，您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他回来跟我讲的，他讲述的他这个情绪就是这样的，他也顾不上那些来找他的男生是不是能入他眼的男生了。 嗯， 其实他想到的就是这些男生没有找我，那我完了，我已经没有魅力了。他跟我说的时候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我是不是一点魅力都没有了？我是不是真的在男生眼里，太糟糕了？他就有这种感觉。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让他在关系里面变得很紧张。 对， 当你太紧张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在关系里面再去经营啊，投入啊，什么感觉呀、啊，那就没办法了。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啊，他说：“我结婚呢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以前啊就发现过。”大概结婚没几年的时候，看到我妻子呢和他最早的那个恋人有联系，那时候是看到他在 QQ 上和那个男的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联系，我心里边不舒服。后来呢我就跟他谈了，我说你别这样，你这样呢会让我不舒服，会伤害到我们的家庭。他当时说他没觉得谈一些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当一个老熟人谈，所以他说如果我这样说的话，那他就不再谈了。然后呢他就当着我的面哈、把那个人就删掉了。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都把那个人快忘了，可是最近我突然发现他们在微信上聊，而且他们聊天呢聊的都是那种比较暧昧一点的挺亲密的那样的话。我仔细的看了一下他们的对话，应该我的这个妻子不是被动的，还比较主动。其实我们感情应该还算不错啊，我们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平时一家人也很和睦。我妻子爱儿子，我也觉得他爱我呢，那我心里就很难受很别扭。这次我还是采取了大家之间坦诚相告，我告诉了他我看了这个对话了，我也跟他说不要让他再这样做。我想问问他是怎么想的。他说没怎么想，也就是嘴上说说话而已。他说几年都没有见到对方了。我确实也没有看到他们见到对方的对话。我觉得他们好像每天都是有空的时候就聊天，比他跟我聊的要多。我想起来心里还是不痛快。这次呢他说他删了。可是我觉得这次他说他删了的时候很不情愿，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老婆的感情。 听完你的这个留言呢，我首先会想到很多人在处理关系当中出现的这种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哈，好像都是仅仅是倾向于提出你的想法，说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做，或者你可不可以不怎样怎样做，但是呢，好像都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被忽略了，就是你有没有去跟你老婆谈一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促使她觉得很有必要跟她的这个早恋，就是初恋的这个恋人有这样的亲密联系？你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然后这个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性啊。 对， 就 是你老婆为什么会这样，真的像她所说的仅仅是怀个旧，仅仅是老朋友之间聊聊天，那么还是她觉得你和她聊得少？ 对呀、 这个为什么生活琐事啊，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无论是心里话也好啊，还是逗闷子的话也好啊，都愿意说给那个人听。 对呀、而且如果他想要有一些很亲密聊天的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他的初恋的恋人，而不是选择他的闺蜜呀、他的同学呀，那些能够不引起误会的人，其一。其二的话呢，好像他这样做的时候都没有去在乎说，如果我丈夫知道了我这样做会不会不开心呢，好像他没有把你的感觉放在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呢，你说你觉得你们俩感情非常好啊，家庭很融洽呀，有没有可能仅仅是你自己单方面的感觉？可能你老婆虽然觉得表面上还过得去，但是内心里面总有一个部分是不满足的，但是她却没有告诉你，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哈？ 对， 好，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下面还有一位挺有意思的哈，家里边因为这个炒菜吃饭的口味不同，然后现在就有点不开心了，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哈，这是一位女士，她这样说的。她说结婚两年了，我和我老公呢，我们俩都是在这个城市里工作生活，我们两个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没有觉得有太多的问题，因为我老公这个人随和，什么事情呢都顺着我。虽然啊，我知道他湖南人爱吃辣，但是呢，我们俩出去吃饭的时候，他点一个辣的。我呢基本上还是可以吃我不辣的，我是一个南方人，喜欢吃的比较清淡，他总是觉得我吃的那么淡的东西呢，他觉得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他也愿意随着我。但是啊，我们最近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婆婆来了，婆婆带着公公在这儿，应该可能会住上一阵子，不会永远都住。婆婆这个人啊，是任何菜都放辣椒，婆婆这个人还特别爱做饭，自从来了之后呢，基本上把厨房包了。我老公呢，我看他也挺高兴，因为一下子吃到了他妈炒的菜。一开始我没有说什么，几乎每天回家没有我能够吃的菜。我呢动几筷子实在就吃不下去了，我自己就到冰箱里找一点零食，他妈妈就不高兴了。后来呢，他也跟他妈解释了，说我是南方人，我喜欢吃的清淡，他妈妈听到了，但是依然下一次做饭还是做一桌子特别辣的饭。那这样的话呢，我只好回家的时候带一个外卖回家，就此他妈妈就不高兴了。我过去和我老公相互之间很能理解，而且我老公非常体谅我，但是现在这个他好像看不到，他非常享受他妈妈给他做菜，可是我如果不回家吃饭，他们还觉得我不顾家。再说我也没有不回家吃饭的习惯，结了婚之后几乎都是要回家的，我自己想下碗面好像也是不合适的，感觉是我一个人太各色。我就奇怪了，一家就这么几口人，为什么不能够体谅一下我呢？我自己就算多下一碗面，或者我带个外卖回来，应该也不算什么吧，好像这就变成了使小性子。他妈妈觉得我各色，而且觉得呢我好像不合群。以前没有什么矛盾，好像现在对我有诸多诸多的看不惯，我该怎么办啊？ 你的这个事情呢，如果从婆婆的角度来看你哈，好像确实挺各色的。 是吗？ 站在婆婆的角度呢，她觉得她辛辛苦苦的为你做了一大桌子菜，可是你却不吃。你还要去吃零食叫外卖，然后婆婆可能会觉得，哎呦，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做的不好吃？我都这么累了，你不感谢我，你还变着法儿的去暗示我说我做的不好？那其实呢，站在你的角度呢，你很委屈，你觉得婆婆没有照顾到你。 对。 那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哈？好像从你公公婆婆住到你们家开始，你跟你老公两个人都变小了。都变成了小孩子 哦，是吧？ 好像老公呢变成了一个小男孩， 妈妈的宝宝。 对，妈妈的宝宝特别幸福，回到家以后妈妈给自己做饭，然后再也不用像一个成年男人那样去忍让妻子，然后包容妻子，理解妻子，然后呢收起一部分自己的需要哈，让渡一部分自己的空间，然后他变舒服了，他变成小孩子，回到家以后四仰八叉往那一躺。 由妈妈照顾着。 对，然后呢你呢作为妻子也变小了。你变成了一个小女孩，撒娇，觉得凭什么你有妈妈照顾，我就没有妈妈照顾啊？以前的时候你都那么理解我，你现在怎么就不那样子了呀？哎呀，不行啊！然后就开始哭。真的是小女孩的一个状态哈。 原来是。 所以事情就变成了一锅粥。你的婆婆呢？她确实是一个大人，但是遗憾的是，她只了解自己的儿子，她不了解媳妇呀。 对， 他没有养过你他也没有生你，他并不知道你的某一个动作一举一动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也会很委屈啊。我来为你们照顾你们的生活，可是怎么就变成坏事了呢？ 对，所以其实是一家人相互之间这个在角色上在心理上的不大了解。 对，是的，所以呢比较好的是呢，就是如果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跟你老公都要不要再变成小男孩小女孩了哈，你们要重新恢复到成年人的状态，遇到了问题呢能思考，然后沟通，然后解决问题，同时呢去理解和体会对方，尤其是帮助对方 啊。 啊，如果你能像成年人一样，其实这些问题都很好解决。比如说，如果你跟你婆婆说一次，她忘了，因为她几十年的惯性做菜就是那样的，对吧？一个老太太从20岁开始做饭，一直都做60岁，做了40年都是这样做的。你让她突然之间说，你不要再放那么多盐，少放点辣椒，她突然间有那个惯性忘了，那不是很可以理解吗？ 对， 所以说一次不行，那你就说2次嘛。 对 吧？然后在吃饭的时候说，哎呀妈，我觉得你做饭真辛苦呀，那如果这道菜能少放一点盐的话，我觉得会更合我的胃口。我是南方人，我喜欢吃甜一点的 啊。 其实只是一句话的问题。 对， 但是 这 句话是要成年的女人才能说的啊。要是小女孩的话就是撒娇闹脾气喽。 就是我不吃了，我自己找吃的去，你们自己吃吧。 啊是啊。 那就变得很奇怪了啊。 对，是的。 好啊，如果这样处理看是不是家里面的矛盾就会少一点了，你心里首先也就没有那么多委屈了，因为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 啊， 只要这个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换一个心态来处理就好了，是吧？好，谢谢肖雪萍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情感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大雨过后的眼泪，挂在装满回忆的橱窗，我却不想忘遗忘那些心碎的形状，即使一个行囊陪伴着我到世界流浪，我让悲伤都装上翅膀，再见了就不能倔强，该忘了你对不对，怕自己无法面对，无怨无悔把一切留给纪念，受过折磨的创伤它会慢慢被岁月一片片填满，渐渐就习惯忘记曾经最痛的地方，该忘了。